好，听文昭吧，那我走了。 爹，侬走了，也真的走了。啊，侬没走，侬没走。 那侬，我还是进来了吧。 侬没走。 师傅， 侬面孔上啥么子？侬面孔啊！ 我要去寻侬，我寻到此地来，不当心滴出来的。 啊！ 师傅，我让我好好叫亲一亲。 不能啊，病。侬走吧，病。 我唱了关一场是吧？ 病，侬不能关唱，侬不能关唱啊！ 师傅。 病，侬娘的命啊！侬不能等等啊，病。 师傅，我们不好。 老太，有人来了。回来了 啊！ 姑姑回来了，侬快走。 妈，侬哪能该回来呀？ 是姑姑。 我是要到棚上去了，侬看看我。 啊！ 哎呀，那 那让我走， 那不能上个面子要碰上了。 把我拉前面房间里。 哎呀，伊拉又到我房间里来了。 我是跳窗口。 不能跳！哎呀， 我去弄。 开窗，哪能开不开了？开不开了？上吊他都会躲，快上吊都会躲，都会躲。 来 人！啊！来人！哎呀， 来人！ 老爷喊个声音啊， 他太太 上楼困了， 李少爷 也困了， 董少爷 出气了， 钟停了。 哦，这个一只钟本来每天有四凤管，今天四凤走了，这个一桩事体就忘记了。 去吧。 是。 这该往事里不能有那么多。 我还没困。 梦到哪里去了？ 心里闷，出去走走。 爹能挨了，我也出去走走。 我有神经病， 究竟到啥地方去了？ 那花园里啥雨？ 直到现在， 淋到现在。 到楼浪向去吧，我要来此地歇歇。 我要来此地歇歇，侬等我走开。 叫侬到楼浪向去。 我不愿意，我告诉侬，我不愿意。 爹， 爹啊，爹能挨侬刚回来，到啥地方去了？ 爹啊，我早回来了，我刚刚出去买了一些东西。爹啊，

既然他家也去过了，我不必多讲了。 侬预备哪能？ 我预备要见见老爷。 老爷困了，侬叫伊做啥？ 没啥。要是太太愿意呗，那我不见老爷也可以呀。那要看太太哪能样子来安排。 讲吧，也许可以帮侬一点忙。 好，要是太太愿意做主，那这个事体就好办了。我再给太太烧一口饭啊。 侬以为我？ 嗯。 好，没啥。 好，谢太太。那么请侬改一个日脚吧。 后天来吧。 好，谢太太。哦，我倒忘记了。太太，侬刚好叫二少爷特地送给我的100块洋钿，哼，把我的个大少爷已经还给那二少爷了。 哪个少爷？ 就是大海我的宝贝儿子。 啊，能打哪次的？ 侬哪个不得进来的？ 铁门关了，叫我开翻墙头进来。 侬来做啥？事弄哪能了？ 没人的，妈外了门口等呢。 哎，这个事体侬别管啊，是我会得来的。此地真假事体，我统统搞好了。你走吧，走。 等等，侬替我拿此地的路上要认得来。 侬要预备哪能？ 同伊讲几句闲话。 大概侬又要。 侬行不定。 有鬼！侬请大少爷来，有我拉此地不要紧了。 哦， 我乖着侬听。要是侬不拿人寻来，这个人就丢了。侬可要当心点。叫伊拉侬铁门打开，让马进来。 好，我这种招牌啊，摆好子，我马上就要走了。小王八蛋！ 侬是啥人？ 是我的姑姑。 你要是你大少爷吗？ 嗯。 可是伊要上车了。 啊！要跑了吗？好，侬倒还来吃的。侬叫这个太太走开，我要同侬讲闲话。 好， 请侬到楼上去吧。 好。 好一个混账的狗东西！你们的吃饭太容易，我母你穷人家的女儿心开心，孤儿就不负责任的丢一边。我现在琵琶弹不用，我晓得侬为啥到此地，花路刚到路出来，要债要杀愁的命。侬倒长得聪明又大方，知道这是在你家里。要不是刚才母亲阻挡我早就一刀开了你。可是我这宝贵生命不值得为你这短线的狗东西。告诉侬，侬的性命还掌握在我的手。不能够信，那是好福气，婚姻结束我生命，我本当早就不想活下去，我何尝为了是爱死我？呸！那你为啥不正大光明婚来的？因为我家庭不允许，爹爹管教有你哩。有名声的大家庭不允许我与师父在一起，所以你一面真心表示爱师父，好干出荒唐坏事体，

比三年长，我一头冲出家门口，昏昏沉沉，不知跑到啥地方。只听见有米娘轻喊，又听见雷声隆隆响。大雨倾盆打头啊，我不知啥来不觉啦，糊里糊涂摸进花园里，走到那藤路家下地沟旁，我想在地水之下是人世。 师傅，侬问谁啊？ 抬头见你窗户里面灯光亮，你叫我怎能认识丢得下你？ 师傅，侬再不能使我心悲伤。 对，我只希望侬带我走，你我一起生活奔康乡。 叫我带了侬走。 别，侬不带我走，我也没办法了。别，侬明天带我走吧。 好吧。 侬不肯吗？ 不，师傅，我你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 嗯。本当我想一个人先走，过一年再来接侬，可是现在啊不必了。 真的，是真的吗？别。 嗯，是真的。 别，侬真是一个好人，侬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侬救了我了，别。 师傅，我你两个人永久了在一起。 对，离开了此地，永远也不分开了。你走吧。 师傅，阿拉不能走之前，我先领侬去见一个人。 见一个人？ 嗯，我姑姑。 姑姑。 阿拉饭厅里。 不能见，伊会得害侬，伊会得打侬，不能见。 不要紧，我已经见过伊个面了。我要叫伊晓得，我是真心真意的对上侬。 别，可是侬要。 否则我也走不脱。陆大海，大海，大海。耶，您到啥地方去了？ 没人算了，别，你快走吧，不要去等伊了。 走。 妈，姑儿，妈，姑儿啊，我为啥早点不告诉我？王马太翁，我没想到侬会走这条路。 妈，我已经对伊讲好了，让伊先走吧。然后再来接思凤妹妹走。 啥？接思凤走？ 妈妈，你相信我。 你们在一起，我能够。 妈能。 凤儿不能跟他去，妈，快随为娘走家走。妈，你不能这样做。难道你真要为我急死你女儿把命丢？ 妈妈， 我晓得已经做错了事，因此我心里来委屈，事体闹到这地步，再要闹大更难走。 是啊，事情闹大难罢休，不能在此多停留。凤儿，我宁可没有你女儿。妈妈，快随为娘走家走。大海， 哎， 怕四凤走不动了，侬去叫部车子。凤儿，走吧。 妈， 别。凤儿， 四凤， 侬醒醒。 四凤，妹妹。 凤儿，醒醒。 妹妹， 我 四凤。 妈 儿啊， 哎，不要 我晓得这样的人 国难不让。好吧，天呀、啊，侬要不来就不我，哪怕天打霹雳不在我身上，有你是我一人上，可也应该我一人当，一切如果由我担当。 妈，我在先杀，我没杀，走吧。 是，辰光不早了，明天走。 哦，妈，走了，凤儿。第一次走是偷偷地走， 哦， 千万不要惊动朋友。大黑， 哎， 侬去叫部车子，我要回去，侬送伊拉上车。 哦， 凤儿妈，让妈来亲一亲。妈，侬让我也看一看。 阿妈。 聪弟弟答应，好，聪弟弟，侬讲吧，侬打算哪能？ 咦，讲呀，侬为啥不开口了？聪儿，侬为啥不问侬的哥哥啊？咦，侬早晨还同我讲了，侬为啥不开口呢？ 不，妈，只要师父愿意，哥哥，只要侬好好待待师父，侬拿伊带走吧，我没啥。 哦。啊，侬一点不像我儿子， 也忙忙啊！ 不要把我当作你的母，他被你父亲掌门死18年，半扎子也不活你路，只有女眷走街头烧呀，我才把整个身心来托付。可是他只有了我有把别人爱、 啊、 把我丢下不要我。 妈，侬不能听人啊，侬不要去听人，伊拉发疯了。 哼，你只顾虚伪装东西，现在我为了你的母，你把我杀人是疯子，可以开脱你罪过，这是我最后一口气，我要当着众人来揭露，我要你亲口告诉他，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 亏侬讲得出来，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是你欺骗了你的父，是你欺骗了你的弟，是你屠杀下来欺骗了我。妈， 师父，我来去看你，我们你走， 不要走，大门锁上，我走不脱了。 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伊就要来了。太爷，太爷， 不许 让佣人走吧，老爷还是。太爷， 不许！ 侬看，伊来了。 侬那叫啥？我不去休息吧。 我叫侬来见见侬的亲戚。 亲戚。这是做啥？ 让侬来见见侬的好媳妇。来呀、啊，来呀、啊，来叫一声爹呀！哦，对，侬回来见见你的老太太。 嗯。 并，侬带上侬的母亲，也来见见侬的娘。 是病，是病， 是病。 侬还是到这家来？ 错了，不是的。 他的是平儿的生生恩娘。 啊 啊！不，爹爹，不，爹不是的。 你的娘亲不是。 不是他。我的生生年 胡说，侬不要以为董四凤一个娘来呀，觉得李长是无光亮，他就是你的生生娘，难道说你天人神心东马举光，四弟，我生平做错了这个一件事情，是对不起青龙女娘，有不到的地方，以后就让平儿来补报侬，平儿，据我了。几几弄个娘亲 妈 冰儿 天啊， 师傅师傅师傅 在 不在 不在 冰儿这个是什 么为啥要养我 你说呀？ 也死了。 啊 啊！是啊，师母不当心碰上了跟周天的地仙，你说也不晓得拉来过两个人一起出地仙了。 我的哥， 老爷， 我 当心啊！出来，我要好好的哭一场才对呀！ 凡姨，不要哭了，我手痒发麻。 聪儿，侬是有点能死了，侬刚才还好好的，侬是有点能死了，聪儿。 长时间， 只有那个武龙大海，不放道理，一定要进来就当家贴，打伤了我们几个人从小门跑了。 是他回来。 是。 我丢了一个儿子，我能再丢第二个？啊，病儿你，董少爷你，来人啊，给我救救董少爷！ 他 死了。 啊！

为你杀生放死去 草草，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增加八百里一子也当了真，一曲金山无中人，我是左盼玉灯几杀人，马内娃带子请我去幸福谁满金山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天上神经迢迢，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梁女士，可知你爸爸完全讲翻天我烦恼， 且此逢生几难 岁月许多一年真待牛陪，可见我却是爹爹娘在心。忠良早害谁不痛，奸臣狠毒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奸臣到底是哪个？你理该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愿将那奸臣斩尽家。 听众朋友，由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一组乐剧选段，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